Menschen. 继上一集嘅聆讯，大帽山嘅空军基地嘅宿舍。今次我哋嚟到同一个营区，另外一栋宿舍。呢一栋系104号宿舍，佢系一个两层高嘅独立屋。呢、这个宿舍据闻亦都系一啲军官所住嘅。而呢个104号屋里边曾经发生过一个空军嘅家眷被谋杀嘅惨案。而谋杀的过程并不是由外人所做，而是军部里面的同僚自己所做的。104号屋曾经是一位应该是空军上校军官所住的，他太太和他一个仔是住在这间屋里面。据我所听回来的军部里面的一些消息，当年因为这个上校他和一个同僚他们喜欢赌博，最后因为金钱的瓜葛而产生摩擦，后来两个鬼佬可能是因为饮大了，于是乎在吵架的途中，另外一位军官就将这一位上校的妻子杀死了。而这个妻子她的灵魂据闻并没有跟着英国人他们撤退回英国，而继续留在这间104号屋里面。他为了探查这个传闻里面的女鬼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亦都是冒着危险潜入了这个大帽山军营禁地。虽然亦都是同上一次的军营一样并没有使用到，但是亦都是有解放军定期来这里巡逻和清理。而这间104号屋它是在一个三间独立屋的一个营区里面的最顶那间，亦都是最贴着山边那间，那里的阴气非常之盛。而在这间屋的门口的上方是生了一些很大叶的好像是芋头那样的一些植物在这里。而据一些法科师傅说，这种大叶的植物是充满阴气的象征，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跟这位外籍军官的太太她在二楼那里被谋杀有关。这棵植物很奇怪地零零舍舍生了在大门上面二楼的窗台外面。听这位华籍英兵的朋友讲翻，这个太太当时因为丈夫和他同袍吵架，无意中身中两枪，血泊倒地。而在事后亦都是同上一次的事件一样，由于是军部的内部事件并没有报警处理，于是乎基本上外面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发生。而我这位朋友是空军服役的朋友，他亦都是有份处理这件事。当时他们收拾了尸体之后，发现地上面有很多血迹，于是乎他们不断要清理，但是很奇怪，就在上二楼楼梯转右的第一间房里面的血迹一直都洗不清。而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地上面不断的血迹是有一些气泡冒出来，就好像一些煮滚了的汤一样，非常奇怪。当时我都觉得这件事会不会太夸张，因为似乎真的好像电影的桥段一样，但是他既然告诉我，那我姑且相信这件事。当时血迹的气泡一路冒一路冒，清理的军人也都非常害怕，于是乎他们都向上级去报告这件事。自从这件事之后，那个宿舍直至到97英军撤退之前一直都是丢空了。到后来这位朋友他随着宪兵队一路来到这间屋里面去收拾，就在楼下的厨房他们见到一个女人在那里徘徊。而这个女人没人知道是哪一个，但是相信也是这位军官妻子的亡魂。他们当时同宪兵一起见到这个女人在厨房里面左右地行来行去，不断地去装，不断地去找，好像是找一些东西。而当时据宪兵所说，这个女人她对于入来的军人并没有恶意，同时也没有作任何的反应，只是自己在这里不断徘徊，不断徘徊在焗炉里面，不 不断去撞，不断去忙，不知道要找一些什么。当时这批军人亦都吓到手忙脚乱，立即撤出了这间屋。而这间屋的所有的收拾行为亦都随着这件怪事而停止。直到97之前都再没有任何的军人或者再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是进入这间104号屋里面。而我今次入去这间104号屋，我特登在厨房里面看过，我发现这间屋其实很奇怪。因为当我踏入这间屋的时候，我所有的电子信号都是受到干扰，而对焦亦都是出现了问题。但是在一步之差，我踏出门外和踏入这间屋的门内，所有的怪事是停止了。亦即是说，这间屋我走入里面一步是受到干扰，但出回来就没事。而我在这间屋拍摄的途中，在二楼据报是这位军官妻子被杀的地方，发现一样很特别的感觉，就是那里非常的冻，是零零舍舍，比外面好像是低了两三度一样，有一股寒气忽然间涌出来。可能在我影片里面大家不知道会发觉到有些怪事，因为我看不到，所以如果各位观众在我这段片里面发现了怪事的话，麻烦大家可以在 Facebook 或者在我们的网站留言告诉我们听。因为我拍摄的途中在这个104号屋真是非常之特别，是干扰得很犀利，所以今次的聆讯希望大家可以参与一阵，告诉我们究竟你的观众从画面里面会不会见到一些怪事，或者见到这一位外籍的女子亡魂。今天的聆讯也都到这里一段落，下一次我会和大家去到另外一间传闻中的鬼屋。 哇， 翻嚟啦，系咪好佩服啊？阿Charles可以吓， 单枪匹马， 系佢一个人去噶， 超劲。 系啊，佢可以一个人走入去嗰啲地方， 真系不得了啊！真系。 系咯。 讲埋你头先，我哋卖广告之前，你嗰个 系啦，因为件事咧就其实唔多人知嘅，即系我问我对上嗰个，我问佢即系三哥啦，我嗰个三哥就系我三哥知嘅啫，因为费事啦，嗰啲同村兄弟啊，啲阿伯嗰度咧又话我哋啊乱噏啊，你知 系啊， 啲长辈啦，即系啊俾佢醒啊冇瘾啦，咪新蒸头嘅醒啊冇瘾啦，咁。咁我哋返乡下就唔係住两日㗎嘛，唔係拜完山就撇㗎嘛。 冇可能㗎。 即係返去呢即係通常都住十即係起码十日八日啦。咁阿輝話 out focus 啊，我哋拍片呢好多时都係咁㗎。因为呢就有啲朋友讲呢，佢係你拍緊控埋嚟睇呀，变咗个 focus 追咗喺佢嗰度。变咗就会 out flow 嘅， 同埋有阵时咧，佢哋即系我以我所知咧，佢哋譬如话，因为始终佢哋系大磁场噶嘛，知道会有少少，如果近嘅时候，即使系身边，佢唔喺镜头前面摇摆咧，佢始终个磁场咧都会影响到啲机器。 我哋习惯咗噶啦，即系你发觉好多时啲片都冇嘅，突然间有咧，啲朋友埋嚟控睇下你搞咩咧，佢就会。 好奇啊！ 系一好奇咧，就会 out flow 嘅。咁咧，咁我哋隔咗拜完山啦，隔咗两三日啦，咁啊即系去祠堂都去完啦，咁啊隔咗两三日，咁啊有一晚咧又系，即系佢哋其实耕田好惨嘅，一过完年咧就要落去开始掘起晒啲地啊，又 翻嗰啲泥啊嘛， 系啦，佢会翻一次嘅，咁等佢啲营养够咧，又再嚟嘅。咁咧就其实佢哋好攰嘅，但系我哋一年先翻去一次咧，咁啲友仔咧走晒嚟，尤其是咧，我次次翻真去咧，真系咁买烟花炮仗任我哋烧咧，啲人就好开心噶嘛。而家嗰阵时好耐啊，好睇先八几年，你系即系好难使到100蚊嘅翻乡下，唔系而家咁样嘅。 而家即系次次翻亲去都真系好似烂人走烂咁样样。呢、這个又话要买乜，嗰个又话要买乜。 跟住咧就我记得嗰晚咧，我哋又喺度嗰阵时，应该系桥牌嚟嘅，因为我哋要玩 partner 嘅。 咁得意。 系啦，但系佢哋唔知点解叫打一百分啦。嗰阵时好兴嘅，未兴啲乜乜鬼嘢斗地主嘅。咁啊玩玩玩到玩到咧，又系哇！即系我哋冇钱，佢哋冇钱赌噶嘛，系咪？咁我哋就唔知边个谂出嚟啊，日斗饮茶。输咗几多分咧？就饮一杯茶，哇！饮到咧个膀胱大咗三倍，咁咧就要去厕所啦。咁啊，咁你啲阿嫂啊嗰啲又未瞓啊，喺度同你癫喎。咁啊，我好似又肚痛咁咯。咁啊，又去啦。 水土不服啊？你系咪啊？ 我唔系水土不服， 系咁痛作肚痛。 系因为即系乡下嗰种咁嘅卫生要求，即系好低下嘅啫。咁啊，啲嘢可能唔干净啦，咁又去。咁去完翻，咁去咧，佢即系嗰度。今次就唔使用灯啦，我攞翻支电筒啊，几大都唔俾我侄攞去玩啦，系嘛？咁嗰阵时我已经用嗰啲好强力嗰啲电筒，个射好远。咁咧就一路照住行啦，系咪？咁啊一出嚟，咦？又好似见到，即系嗱，依家我今次就知个位，我四个啦，系嘛？之前有个底啊嘛，我知啦。咁啊出去嗰只眼尾鱼，好似佢又唰一声走咗， 又跑好快， 系啦，又行咗去。咁我知系佢，咁我唔理佢啦。跟住咧就一路行去完厕所，去完厕所翻嚟咧，咁啊又经过嗰度咧，又见到佢离远企咗喺度。咁唔知点解，可能出于亲切感定咩咧？我就想行埋，即系行近啲睇下佢边个。 咁啊大胆咧， 系啦。咁啊拿住支电筒一路行一路行，我就冇照佢嘅，即系我觉得咁样照住佢好冇礼貌。 系 我照住个地下嘅啫，因为我惊跌啊嘛，大佬夜妈妈。咁啊向前行咧，佢又喺前面，跟住咧我系嗌咗一句啊，我记得我四哥，咁突然间企佢嗰个佢突然间停一停啊。 哦，即系佢跑紧，跟住咧， 佢行紧向前行紧，突然间停一停，跟住咧就我感觉到佢想拧转头嘅，但系咧拧到一半咧又向翻前， 吓亲你啊！ 系啦，跟住我就行埋去啦，谂住叫多一声啦，跟住佢又去又向翻同一个位置，去翻嗰个十字路口又开始消失 咗。都系一直都系见到个后尾枕嘅啫嘛，你系嘛？ 系啊，我见到个背影，我见唔到佢成个人嘅。跟住 又是短头发啊，嗰啲 系啦，又系咁上下啦。 短头发咁样， 系啦，又系咁啊，又系嗰套衫嘅。跟住咧，我见佢唔，佢都唔想见我，算啦，翻屋啦。咁我记得我第二朝咧，我就爆翻俾佢老豆听，即系我个阿爸。跟住咧，我话喂阿爸，我冇同你讲，我见过两次咯，见到四个。佢话你点知佢系四哥？跟住我就形容翻俾你听啦，同大佬咧，你真系见到嘅。佢话你见到佢背脊定前面？我见到佢背脊。我话你衰仔，你下次唔好叫佢啊！佢如果你见到佢嘅正面咧，好差噶，你啲运之后，即系你正面见到佢啊，其实唔好噶。跟住咧，佢话你会唔会系嚟得咁密？佢想要嘢啊，咁样。 我觉得佢纯粹系想见你哋凑热闹咯。 唔系，佢话见一次咧就系凑热闹，第二次咧佢唔知系咪因为我先接触到佢，我咁啱接触到佢啊，佢想要嘢啊。咁跟住咧，我嗰阵时个伯娘未死嘅。咁第二日咧就有人问咧。问完咧就唔知去边度买咗啲，嗰阵时啲衣纸唔系咁，因为啱啱开放咧，又唔系咁，嗰啲衣纸都唔系咁容易买到嘅，因为佢之前系无神论噶嘛。 系啊，收到好大镬噶。 系啦，我记得佢唔知点解执到啲衫翻嚟烧俾佢嘅，即系搵啲旧衫啊，即系唔系衣纸嗰啲衫。跟住我就见到我伯娘咧，唔知点解走去佢嗰附近咧烧嗰啲嘢俾佢嘅。 哦，即系呢头听完你讲，佢嗰头就攞嘢烧俾佢。 唔系，佢去问，佢唔知去边度问嘅。 哦，就系去问，我硬系觉得每条村咧，即系以前乡下咧，每条村梗系有一两个灵媒喺度噶嘛，又系问嗰啲啦，我谂。 系啊，但系佢因为嗰啲唔系啊，其实佢唔敢话俾人知佢系噶， 因为那时候一定要很秘密的，破四旧你被人知道很大镬。 同埋你啱啱开放呢，你叫做啱啱开放啫，几多少人会接受到啫。 是啊，同埋嗰啲嗰啲嗰阵时 候我记得。我, 我记得嗰阵时啲香啊啲蜡烛好渣㗎咋。嗰啲蜡烛呢系搵啲油布咁呢，唔系好似而家咁呢一条一条心咁样浸到咁靓㗎。系搵啲油布包住呢，好多时呢烧得唔系咁好。跟住走去嗰度嗰度花俾佢囉。因为嗰个系佢个仔嚟㗎嘛。又好细个死㗎嘛。 乡下喺边树 ,Esther 问你。 哇好远喎。 边度 罗定喎。 哇我喺福建啊还好。 罗定以前有老虎㗎喎。 武重打虎。 是啊，以前呢以前呢嗰啲我哋乡下呢有嗰啲老虎老虎跑落山快过跑上山嘅。佢有个嗰啲老虎呢就喺个山顶嗰度呢望住下面啲人喺度耕田啊嗰啲嘢。一见到啲大人行开咗呢佢就跑落嚟担细路走㗎啦。 哇。 是啊。我哋乡下都嗰啲山边嚟嗰啲山。即係广东嘅西北边囉接壤广西囉。 阿 Fion 话咩个人不停有寒意。吓唔明喎边个有寒意啊 我。人面鬼唔怕。 我阿 Bob 话上面嘅佢话啲鬼就唔怕啦，人先係最得人驚嘅咁 讲。我不嬲都系啦，人可以。係咪人无犯苦心苦有伤，人好兴咁样㗎嘛。係咪动物呢因为饥饿。去杀人， 出于本性。 系啦，人系杀食饱嘢先去杀人嘅，你有边样恐怖啊？系咪？即系不过可能翻去啦，就唔多惊嘅。反而我嗰个有 亲人， 有个伯娘又惊啲咯。 点解？ 唔系我有个阿嫂咧，因为佢系做嗰啲咩啊，计生会啊。 啊，系啊，系 计划生产嗰啲啊，你知道啲计生会计划生产咧，限定你生几多个嗰啲咧，佢又专系捉人去落仔嗰啲咧。 哇，嗰啲啊真系。 系啊，咁嗰个 好折堕噶嗰啲真系。 佢一到夜晚就唔敢出门口咯，一太阳落山唔敢出门口噶。系啊。 咁你哋咧，即系咁嘅，即系啊，你个四哥啦，哇，好惨，搵个十字路口咁样样埋咗佢咁样咁。祠堂会唔会有得摆佢神主牌？听啲人讲话要唔知点样结咗婚咁样先可以摆上去。香港好似系咁噶嘛？ 都冇祠堂，以前生个仔有个上灯啦。 哦，咁 嗰阵时冇祠堂啊嘛，俾共产党搞掂咗，拆晒啊嘛。 哦， 冇祠堂噶啦。呢啲咁样计生会嗰啲唔惨啊！我哋嗰啲乡下嗰啲咧，你生一个啊嘛，乡下至多生两个啊嘛。 系啊，你第一个系女，你可以再博多个仔咯。 但系第二个你就 第二个都系 嘛，就冇噶啦。 第二个系。女，所以咪嗰阵时咪一生咗系女，静静鸡抌咗佢落河，整死佢咯。 佢唔系啊，咁都好啲啊。佢哋走上山啊，走上山嚟生，唔系我冇老虎噶啦，嗰个年代已经。哦、我讲有老虎好多年，好有都俾人捉晒嚟食啦，系嘛？即系我嗰、那个一打战乱啊，有老虎俾人食晒啦。 咁啊系， 佢哋系会上山度掘定个窿咯， 埋落去。 系啊，生个女掉落去，拱咗佢咯。嗰啲 即系抌落河咯，其实有啲你知唔知嗰阵时啊？我哋嘅乡下咧，唔系周边有公厕嘅，咁啲公厕其实系啲花岗岩咧，咁佢哋就咁搭出嚟嘅，咁中间系摆两条长嘅，咁啊有条罅你坐你踎落去，全部踎厕噶嘛，你就下边就粪池噶啦嘛，成个抌落去。 佢话佢哋嗰啲山咧， 好阴功噶咋， 好多时你会你好多时就会咩咯？好多时会听你有时夜晚，如果你夠胆你行上山咧，成日都听到啲细路仔喊咯。因为好多人好多都系咁样嗡死佢就算噶啦。 冇办法，重男轻女嘛，到底个个都觉得生仔好噶嘛？ 系，一讲到 最怕冇得咩嘛，冇仔送终噶嘛，担花卖水冇人担啊嘛，到底啲人都系咁嘅，个个都咁谂。好啦，我哋有 friend run 啦， 带个广告翻嚟再讲。 好。